我们要听的是这些陈酿了十年以上的励志歌。音乐的记忆翻到80年代，那是一个背负着整个家庭命运去参加高考的年代。那个时候高考的成败意味着你是不是有干部身份，是不是有商品粮户口，意味着铁饭碗。尽管那个社考仍然是万人过独木桥，但是庆幸那已经是一个孕育梦想的年代。所以当海峡的风吹来张雨生的高亢的未来不是梦的呼喊的时候，所有人都被他的力量所感动了。这首88年的歌伴随了太多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生活的年轻人去应对人生的挑战。我的未来不是梦。 从来没有忘记。

寂静深处的双手，冰冷的空气生活，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忘了跟你一起走，怎样才回头？记忆里爱应该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是我勇敢在这爱，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真。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在这一瞬间。 距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要听的是这些陈酿了十年以上的励志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处在下岗边缘的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在内心开始着手规划孩子们的未来。他们希望把我们送到一个稳定的岗位，然后在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变成另一个他们。但是那个时候，内心荷尔蒙燃烧的青年却喜欢在路边的台球桌去倔强的思考。空气当中漂浮最多的是 Beyond 的歌。黄家驹走后的这些年，他的影响力很奇怪，并没有消失，反倒是不断的发酵。其实当年听歌的年轻人心中的迷惑，大部分的 Beyond 的歌并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让你看到在湘江之畔那几个同样空虚的挣扎的心灵。所以歌词当中有这样的句子，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却从未放弃心中的理想。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怕有一天会跌倒。

北京时间10点整。